都是过眼云烟的东西。你可知道你的名字解释了我的一生，碎了满天的往事如烟，与世无争。当你装满行李 全媒体的可视电台，九八二，活力调频，正在直播。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的17:07，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赵爽。 982呢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电台，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然后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啊，体验一下我们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与我们进行面对面的实时互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易直播，就是那个微博的直播啊，在这个首页热门找到活力982，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大家可以通过以上两种方式来收看我们电台的网络直播。 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聊这个歌曲的榜单哈。今天我们给大家伙推出是一个什么样的榜单呢？ 是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11月份的新歌榜啊。这个这次的新歌榜来的有那么一点迟了， 对， 因为这些有很多的歌曲，它都是在这两天17号左右的时间才陆陆续续发布的，而且这些新歌一经发布之后，那简直是占领了各大音乐 APP 的榜首的位置。 而且我们发现这次的新歌榜呢会有一些小的惊喜啊，就是说可能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新歌榜呢觉得每个月出来就是那样的哈，但是这次的新歌榜呢，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可以让我们去这个聊一聊的一些事情哈。 没错，而且这次这个今天为各位精选的这五首歌曲啊，这个11月份上新的这五首歌曲里边的就是演唱者都很厉害。 这个演唱者厉害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还是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榜单哈。 没错啊，先来跟大家推荐我们今天11月新歌榜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薛之谦的《骆驼》，一起来听。 是什么在召唤着我，提醒我，我懦弱过，犹豫过，若我能挣脱那绳索，倘若忽然间我来议论我，我是骆驼，没见过最美的沙漠。 沙漠，那里有很多骆驼，不再寂寞，会围绕着我陪我说说。我心里有片沙漠，点缀着森林湖泊已经移过，有我爱吃的小水果。绳索从不曾这么自在过，轻松过。我决定找回骆驼的生活，不要再跟着我，再骑着我，沿途云朵春没人看见就降落。提醒着我再往前，就从没人出去过。转眼就看见沙漠，那里有没有骆驼在期待我？是否在那儿偷偷看我？明明就来到沙漠，为何看不到骆驼？是不是说我来的不是时候？ 我们榜单为各位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薛之谦的《骆驼》啊，说一下这首歌的上榜理由。《骆驼》呢是薛之谦携手郭顶、甘世佳一起完成的一首都市寓言单曲。为什么说它是这个寓言单曲呢？因为整首歌的歌词啊，这个就是描绘的是一个寓言，它整个的寓意呢，在冰冷的都市里边生活，有时候就感觉啊，就整个世界就像是这个冷酷无情的沙漠一般，而我们呢，就是生活在里面的一只只比较孤单的骆驼，孤独的步行去向未知。 嗯，其实薛之谦我觉得他写词是很有意思的啊，就是说他是有一种独特的风格，就是说他的比喻也好，或者说他的一些怎么说，想象力也好啊，也是非常丰富的。包括他之前给别人写的这些歌，就是你会发现他把生活当中的很多场景或者是细节，然后想象成一个场景或者是细节。我觉得这种想象力其实在很多的这个歌手那儿哈，是跟他不大一样的，不能说谁好谁坏，但薛之谦这个是独树一帜的。 对，他的想象力可能要也不能说更丰富一点，就是更独特一点。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就是写这个薛之谦跟李荣浩两个人之间的差别，或者说他们两个的曲风有什么不同？因为李荣浩在十月份也推出了一首新歌，应该叫做 戒烟啊，要是没记错应该叫做戒烟。而且就是他的那首新歌跟老薛之前很多的歌啊，比如说丑八怪啊，还有这首骆驼，他们的曲风都是那种你乍一听感觉诶这是什么调，为啥没有这么固定的感觉，就像之前的一些歌有主歌有副歌然后一下就起那种的感觉，你就会听到这两首歌曲里面你会感觉它是绕来绕去的那种体会，但是你把整首歌听完之后还会有那种余音绕梁的感觉，特别好的两首歌。 嗯，就说其实薛之谦他的这个歌曲呢是独树一帜，而且他的曲风啊其实有一点点这种 freestyle 的感觉，就是说他就像刚才大佐说的，就是他不是那种一听我就马上能记住他的整个的那个 整个的旋律的那种， 对，旋律。但是你仔细去听的话呢，其实它还是挺有滋味的。我们刚刚说这首骆驼，其实是它通过这个沙漠和骆驼两种就是非常神秘 的 意象、啊、 对， 然后影射现实生活当中的城市啊还有人啊，然后去这个开启啊，就通过这个骆驼去开启它的这个故事哈、啊。我觉得怎么说呢，能想到拿沙漠和骆驼来做意象的这个就是唱作人应该也不是特别的多。 嗯，对，而且还能把这样一首歌不是单纯的唱成那种民谣范儿的那种感觉的，这就更少了。 嗯， 而且啊，这个整首歌曲呢，随着这个笛子和吉他啊，整个温柔的和弦搭配呢，也是开启了骆驼对于自由和对故事的阐述。而且这种柔软的持续包裹着歌曲的第一段的主歌部分，薛之谦呢用这个轻缓的咬字拨开了这沙漠故事的帷幕，仿佛就像那烈日烘烤下无垠的沙漠一般，就跟这直播间的温度差不多 烈日烘烤下的沙漠一般哈。 嗯 嗯，我觉得其实薛之谦的歌曲啊，我们去仔细听一下他的歌词，还是很有这种怎么说呢，一些生活上面的感悟的， 就是很有意象的。 对，我们也知道薛之谦他本人就是作为一个原创型的音乐人哈，他可能这个音乐道路一路上就一路走下来也不是那么特别的顺遂哈， 比较坎坷。 对，所以呢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就像诗人一样吧，就是古代的诗人也是因为他的生活当中的坎坷和不顺遂哈，所以他产生了很多的这个感悟，然后他会写出很多这种经久不衰的诗词。 嗯，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像这个很多的这个歌就词作者啊也是一样的，他有很多包括爱情包括生活当中的感悟，所以才会写出很多这种能唱到人心坎里的歌哈。 嗯，没错，就像这首骆驼一样啊，这个薛之谦呢就是把整个的我们这个大都市的生活比喻成了那种残酷啊无情的那种无垠的大沙漠，然后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像是沙漠里边那种孤独行走的骆驼，因为骆驼好，就野骆驼是不成群结伴的，只有那种大家在旅游景区看到的那种就是供游人拍照啊，或者是让你体验一下这种骆驼的那种骆驼才是会成群围在一块儿的，但这种大沙漠上的野骆驼他们都是单独行走的，就把我们这个每一个在都市里边生活的人都比作这种比较孤独的骆驼，不受拘束的走向那样荒凉的沙漠一般。 嗯，那这个呢是也是在11月份哈，薛之谦的一首新歌《骆驼》。 对， 反正我觉得这个薛之谦的歌名也都挺有意思的，不是一种职业的名字呀，就是一个什么人名啊，什么动物名啊之类的吧，反正也都挺有趣的哈。什么时候看看他的整个的这个歌名能不能串成一首。然后做一首什么诗之类的哈， 我记得之前好像在什么日子来了，双十一那天吧，有一哥们儿就是把应该是薛之谦啊，还有其他一些比较出名的歌手，就是他们有那种带单个字儿的、两个字儿的，然后把那些歌手的歌名串成了一串，然后表达了一下自己这个单身啊，然后在那天的那种经历，就是我什么玩意儿，下面我们怎么样，就那种的。嗯， 那这是我们今天的跟大家伙分享的第一首歌哈，来自薛之谦的《骆驼》啊。 嗯， 那今天我们分享的第二首歌呢，也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不能说老，但是他的确是个老音乐人了， 经久不衰。 对，就他的歌曲呢，反正唱一首就朗朗上口的那种感觉哈，就是朴树啊，他的一首《猎户星座》， 一起来听。 家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朴树的《猎户星座》啊。这个它的发布日期呢，在11月20号。说一下它的这个上榜理由。这首歌呢，静而动人，全曲吉他无限循环往复啊，这个配合着朴树的声音恰到好处。看到专辑的里面的介绍呢，朴树在准备这首歌曲时，在夏天的时候几乎是足不出户，就为了将这个歌曲里面的几秒的燕子叫调来调去啊，然后这甚至大家刚刚你要是不仔细听的话，会漏掉这个整首歌曲中间的那几秒的燕子叫。然而朴树呢，依然坚持以一种非常严谨的态度去对待每一句歌词、每一个节奏、每一个场景。 其实朴树每次出的这些新的歌曲哈，都会给人就是那种朗朗上口的感觉。 对， 你像之前他像《平凡之路》啊， 对， 是吧？ 对对 对， 被无数人就是在各种电台啊什么的就去播放哈，然后你每次听到的时候呢，都会感觉哦，有一种在路上的那种。这次他又录制了这样的一首歌呢，其实也是想给人一种很向往的感觉，就是那种怎么说呢，在季节当中那种小宁静，但是呢又有点这种小确幸的那种感觉哈。 对对对对对，这个其实呢，这个猎户星座啊，它不仅仅是一首歌，还是应该是朴树14年写的一个专辑，然后一直推到了17年，好像才重新发布。17年1月，在这个朴树呢，在家里边这个开始创作，然后并且确定啊要发布这张专辑。然后呢，在这个4月29号的清晨啊，该专辑在张亚东和这个严仲坤的帮助下，到美国做了最终的母带处理。其实整首歌曲啊，《猎户星座》，包括整个专辑的名《猎户星座》里面的很多的歌曲，都是值得一听的。 其实朴树录这个歌录了3年哈，所有的心思和生活都投入到这首歌当中去了。 没错， 而且他在进入这个创作的瓶颈期的时候，就毅然决定说去印度去来一场这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其实这种创作态度我觉得特别好，有些时候你跟自己死磕，可能也磕不出来什么东西。 对，或者是磕出来之后又没有你想的那么好。 对，然后他呢抛开了这个唱片的一些压力哈，然后去寻找这种世俗的欢乐。那从印度回来之后，他就找到灵感了。所以其实你能听到这首歌当中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这种，不能说是异域风情吧，还是能听到一点点这种不一样的那种音乐的元素在里面。 对对对，虽然整首歌呢就是这个吉他的循环往复啊，但是里面的包括一些那种电子音乐的处理和创作，也是会有那种跟其他歌曲不大一样的感觉。 所以这首歌哈，就是来自朴树的《猎户星座》哈，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伙推荐的上榜的第二首歌。就是怎么说呢，其实对于新歌榜来说，我没有办法说马上把它排出来个1、2、3、4、5或者是5、4、3、2、1哈，因为可能我们看一首歌呢，除了说你第一次初听它的时候的那种感觉之外，你还得慢慢去咂摸它那个味儿。就像你吃一口菜，你只是说第一下哦味儿浓，那当然越浓越好了，但是你要看它的回味啊，包括它的回甘到底怎么样啊，就是这些东西你还是要去品一下的。所以今天我们只是说给大家伙推荐几首这个就是最近的一些新歌哈，然后我们看看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新歌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如果觉得好听的也可以放在这个自己的手机当中循环播放啊。 没错没错，其实啊这个新歌榜为什么叫榜呢，这个它的含义我觉得不大应该就是按照1、2、3、4、5或者5、4、3、2、1那种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这样的去给它排，只要我们大家喜欢它，能就是在它出现之后，在这张单曲也好专辑也好它发布之后能进入人们的视野，能跑到我们的耳朵里边去，这也说明它就是一个很不错的歌了。那些就是压根儿大家连听都不想听的歌，也就看看就算了吧。 那今天我们酒吧活力榜呢，就跟大家伙这个聊一下这个新歌榜哈。那上半段当中呢，给大家伙推荐了两首歌哈，一首呢是来自薛之谦的《骆驼》啊，是用一种意象啊，沙漠骆驼这样的意象，然后去传递一些人生当中的感悟哈。 没错。 那第二首歌呢是来自朴树的《猎户星座》哈，也是给我们传达一些生活当中你向往的一些小感觉哈。当然，朴树也是一直都非常善于捕捉这种细腻的情感， 对， 所以你

不是特别 熟 悉的一个歌手哈，但是呢、最近正在热播的一个电视剧，我们经常能听到这首歌哈， 没错， 就是我的体育老师的一个主题曲，也算是个插曲吧，啊，叫做《普通朋友》。 对，来自于凡凡的《普通朋友》，一起来听。 曾经的美好，也许你忘记给我个微笑，也许等不到明天的拥抱，就让我带走这种骄傲。舍不得，舍不得你抱怨你很温柔，都是我做的不够好，说不出，说不出一个简单的理由，转身已是普通朋友。转身已是普通朋友。 大家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凡凡的《普通朋友》啊、这首歌呢发布于11月22号啊，就是应该是昨天刚刚上的。 也就是在这个就是电视剧哈播出了一小段时间 之后， 上那个开始上了这个榜。 对, 对, 对, 对，这个说一下它的上榜理由，这首歌呢和剧情真的是特别的搭配啊。这个大家没看过这部电视剧《我的体育老师》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回去看一下这部电视剧，也是一部非常好玩的电视剧啊。再来说这首歌，而有的时候呢，我们喜欢一首歌，并不是因为这首歌它唱的有多好听，因为这首歌的歌词啊，或者说它的曲风更像是在描述你这个真实的自己，或者说你在生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跟你的生活特别搭边，所以才特别喜欢这首歌曲。其实怎么说，就是音乐这个东西吧，你只要一听到耳朵里边，假如说这首歌跟你特别的合，就会马上进入到你的心里。 其实这样的一首歌呢，就是你会感觉它 很像写自己。其实我在说这个，就是看到这个歌名的时候哈，就已经觉得，他会 就差不多那个味儿。 对，差不多是那个味儿哈。就是你可能会因为里面的某一句歌词啊，或者说某一句话，会想起一些自己的故事哈。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给影视剧配乐，曾经也有很多音乐人说，其实给影视剧配乐是不大好配的，就是说你除了要符合这个影视剧的整个的这个调调之外哈，就是说你还得让他怎么说呢？有一些。能唱入到你心坎里面去的一些东西，而很多的这个创作人在创作这种影视剧主题曲的时候，其实只是看了一个故事的大概。我觉得可能绝大多数的创作人哈，在创作包括电影啊，或者说电视剧的一些主题曲的时候，他都不是从头看到尾了。所以你知道，他也要有很多的灵感在里面，就是说这个故事到底我要选取什么样的一种情愫啊什么的在里面哈。所以你看他的这个普通朋友，其实选取的这个点，我觉得就挺好的。就说他呢就是会把这个里面的都市的一些情感的话题啊都唱出来了，就这个写的是蛮有怎么说呢，蛮有画面感的一首歌。 没错啊，就是说了这么多这部剧啊，在这儿呢也来跟大家做一个稍稍简单的小剧透吧。这部剧才上没多长时间啊，叫做我的体育老师。而且这个普通朋友呢，这个凡凡演唱的普通朋友也是电视剧我的体育老师当中的一首插曲。其实他这个跟其他的一些我们看到的这些都市情感的题材剧也很大的不同。从剧情的内容看呢，这部剧更贴近于都市生活的角度来出发。就是开篇就将这个观众的视线呢聚焦在婚姻家庭啊、中年危机啊、情感等等话题上，通过对这个爱情啊、友谊啊、家庭啊等等各性就是我们这都市生活当中各种元素的描绘啊，使这个观众产生这种代入感。不管是这个男主角美满家庭的破裂啊、真挚好友的背叛，还是女主角和其初恋男友摇摆不定的感情，都为之后的剧情走向进行了铺垫，悬念感特别的足。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首这个普通朋友的歌词的时候啊，可能都觉得似曾相识吧，在生活当中或者说在自己的爱情世界里面都会这个有过这么一段经历哈，就是说不管是恋人呢、还是有多么轰轰烈烈的爱情哈，可能到了最后呢会成为普通朋友，但是往往也就是这种普通朋友其实是可能你最走不出的一种关系哈，其实它也是一个最长久的关系吧。 没错啊，就是说普通朋友放不下的情，离不开的人，始终心心念念的唯有那个自己心里边深藏的那个普通朋友啊。 所以我们会因为这个名字啊，就会想起很多很多的我们说生活当中的一些感触吧，就是包括可能相爱就不能在一起的是吧，或者说很相爱但是在一起时间长了的啊等等吧，都最后会变成普通朋友哈，它可不是一个很普通的词汇，其实是在感情当中一个非常高阶的词汇。 这个有点类似于昨天咱们说的那个暧昧。差不多这两种感觉是有互通点的。 对歌词你不能写得太精准了，歌词写得太精准了，就写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件事儿的话呢，可能引起不了那么多的共鸣啊。 小明普通朋友，这大家听着就感觉不像在说自己了。 小明是我的普通朋友 啊。这个也有网友评论这首歌说呢，这首歌伴随着我与他的回忆一直在脑海当中回荡，真的就像各位说的那样啊，舍不得你暴力也很温柔，可是说不出一个简单的理由，只能转身就像自己这样成为一个普通的朋友。这也是一种怎么说，解脱或者是为自己感情的一种解决方法吧。 好的，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第四首啊新歌榜的新歌呢，就是一首叫做城市之光哈。可能朋友们如果是看了这个电视剧的话啊，就是我电影我们可就是我们可能会有点耳熟，这样一首歌也是非常入耳入心的哈。 对，一首来自于李健的城市之光，一起来听。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城市之光》啊，来自于李健。说一下他的上榜理由，《城市之光》呢是电影《心理罪之城市之光》的回归主题曲，也是李健首次为犯罪题材的电影创作的主题曲，亲自作词作曲并且演唱啊。大家可以通过整首歌曲当中这种悠远纯净的声音，就如同城市之光一般，点亮遭遇阴云的城市，让人直视英雄的内心。其实李健的这种嗓音啊，和他这种演唱的方法和技巧，就是让人一听就知道城市之光是什么。 对，其实心理罪这个作品呢，它是有电视剧的版本，也有电影的版本哈。 没错， 就说它是一个犯罪题材的电影啊。但是我们就是前一段时间其实尤其在网络上面有几部都挺火的犯罪题材的电视剧啊，还有电影啊什么的。我们会发现其实它更多的是照应的是人性，就是说犯罪它只是一个外壳，在这个犯罪的背后更多的是对于人性的一种探讨吧。所以我觉得像这个李健的城市之光呢，也会把人带到一种就是怎么说呢，去静静的去思考啊，这样的一种境地当中去。 没错，有人说这个李健写的最大气的就是这个旋律。城市之光这首歌呢，多次的转调啊，就是给人以层层递进、绵绵不绝的这种一直是在往前走的这种感觉。通过整首歌曲来表达他的这种情感，而且还有很多音乐剧的元素存在于这首歌里边。这也是我们今天为各位推荐的第四首歌曲，来自于李健的《城市之光》。那么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第五首歌曲，来自于阿妹张惠妹的《偷故事的人》。 的那天我不再说故事了，不再编织起承转合，也不愿为结局苦恼了。当你走的那天你不再说故事了，不再安排我的对白，也叫我别再捉迷了。于是偷走令自己大笑的故事，于是偷走令自己伤心的故事，而我总任性的对别人骄傲地说着，口沫横飞生动地像我们一起走过的，本可那样幸福的。 故事 今天十一月份新歌榜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张惠妹的《偷故事的人》啊，这首歌曲呢，刚刚我在查资料的时候把我吓了一跳，就是他在这个百度上面写的是，这个发布于2017年的12月12号。然后我自己看了一下手机，今天是11月23号、他为什么会提前发布了？我当时就吓一跳，然后我后来又仔细认真的看了看，他说这首歌呢应该是在2004年的时候，就是他又重新以张惠妹的身份再次把整首的歌曲啊，就是偷故事的人啊，还有这个整首的专辑再重新发布于12月份，时隔3年的这个新专辑偷故事的人当中。 那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哈，这个咱们也是为大家伙盘点了一下十一月份上的一些新的歌曲。 没错， 对，但今天没有办法跟大家伙排一个具体的榜单，因为我觉得其实都挺好听的， 都特别好听。 对，而且后续就是大家对哪个评价比较高呢，也是一个未知数哈，我们期待一下就是未来的一个走势吧。 对，今天的九八二活力榜的十一月份的新歌榜就为您推荐到这儿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那么稍后呢是挑战新歌声。 才能留下精彩的泪，耳朵 多明明约好了只为谁的叹息一场忘不了